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 吻他的脸，假装你不曾靠在他的肩，假装你不曾赞美他的眼，假装你不曾记得他鼻子的弧线。虽然你现在躺在我只对我想念，虽然你现在说爱我不变，但为何你只抽他习惯的香烟？我可以占有你眼睛全部的视线， 散步的时候还未

by the way， 灯火不顾一切，无止境追寻，是你的人，是你的心，日日夜夜陪我在这里。 早已给你我全部的心，难道能够 许你并不是我唯一的伴侣，虽然曾经最需要你给我鼓励，相信你对我付出的是真心

平时最怕有人提起，就算怎么伸尽手臂，我们亦有一些距离。恨你，全力痛恨你，连遇上亦要躲避。无非要放下你，还是挂念你，谁又会及我相比？前事最怕有人提起，就算怎么伸尽手臂，我们亦有一些距离。我情愿我狠心。我还在记忆中找你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能够有更多的新的挑战。 我希望我的职场一帆风顺。 我想变成为职场达人， 升职加薪，然后一切顺利。 九六九职场秀，让你的职场不再空白。 分享职场干货，讲述职场故事。这里是九六九职场秀，我是周周。有一个叫 A 的漂亮女孩，是毕业于名校，家庭条件好，学历很高，身材不错，而且有美丽的外表。据说公司人士在校园招聘的时候一眼就看上她，而她才刚到公司，部门内的男同事都非常的开心，能和美女一起共事，想必枯燥的上班时间也容易打发得多。 A 所在的部门是业务部门，一旦遇到集中的销售，整个部门的人都会非常的忙碌。但是因为 A 没有什么工作经验，所以只好安排他在机动岗位做一些类似于打电话订场地、订车订餐之类的工作。他也会开车，所以也曾经在特别忙的时候安排他去接客户等一系列比较杂的事情。领导没有给他安排一个固定的岗位，而是让他同时的去了解整个部门的所有工作流程，让他做一些需要跟人打交道、需要有条理、精明的头脑和不卑不亢的态度才能够处理的事情。而这样的一个安排，对于刚进入职场的人来说，其实是一件很好的事情。可是在工作当中， A 小姐却屡屡因为压力太大而情绪失控。不知道在你的职场当中，有没有因为压力过大或者是一些琐事情绪失控过呢？那 A 小姐的失控倒是显得有一点夸张，平时不忙的时候倒没事，一旦忙起来，她就很有可能在紧张的工作氛围里突然吧嗒吧嗒的掉眼泪，而且不哭出声，除非你注意到她，否则一般看不出来她正在哭。同事就问她，你怎么了？她摇头说没事，于是继续自己做自己的工作。她自然会把工作做得很好，甚至有的时候做得非常好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她总是会在大家都很忙的时候选择去哭。后来才了解到，因为她觉得好忙，压力好大，撑不住了才会情绪失控。 A 小姐在学校的时候，每次考试之前也会这样，她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，一遇到压力大的时候就会忍不住想哭。不知道听到这里你有没有什么感慨？虽然 A 小姐长得漂亮，个人的条件也很优越，工作能力也不差，但是因为无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，惨遭淘汰，这样也是咎由自取。在工作场合，或许你漂亮大家会觉得养眼，或许你工作能力强大家可能觉得配合起来很顺手，但如果动不动就把负面的情绪亮出来给大家看，那么对别人的影响自然是很不好的。而一个管理不好自己情绪的人，无论他能力多强也不会得到信任，因为没有人会知道你会在什么时候崩溃，会什么时候撂挑子，或者会在什么时候冲上司吼。不管是在工作场合还是生活当中，但凡需要跟人打交道的地方都是如此。除了小孩子有权利随时发泄自己的情绪之外，正常的大人如果动不动就歇斯底里，不仅会让其他的家人觉得恐怖，更会觉得很累。毕竟世界这么忙，柔弱给谁看呢？希望在职场的各位新人，以及在职场上不会控制情绪的你，一定要注意，你的每一个小细节都会在影响着他人，而你的每一句带有情绪的话也都会是一种刺痛，在职场上呈现出一个更加积极、更加正能量的自己。我想这样的你在工作的时候同样也会觉得开心 和快乐。 Yeah.

些事终究无法挽留，有些现实我们也不能左右。我们的爱我会藏在心中，只是不会再轻易去触摸。还记得初次见你的时候，你俏丽的容颜无需粉末，我们漫无边际无话不说，却也未曾提及任何承诺。未来还有很长很长的路，祝愿你能真正活得快乐，我也会一如既往的行走，在每个春分秋后日出日落。如果某天你忽然想起我，如果那一刻你面带笑容，如果再次邂逅在某个街头，如果我们还能牵着手。曾问我能否写一首歌，存留住我们青春的颜色。哦，我亲爱的，我要对你说，这就是我写给你的歌。 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为你相伴。